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东四环四元桥南侧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多车事故，事故车的损坏比较严重，预计清理需要一段时间。目前东北四环外环方向车辆拥堵排队。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 河北石家庄高新区出台重磅政策，独角兽企业落户园区最高奖励1亿元。 天津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各项指标圆满完成，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河北综合广播与京津冀之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全力以赴兴态生态新城。今天请听第一篇，一半一城风景半城绿。 国际电讯，塔利班发言人表示已经准备好与华盛顿建立关系。 日本政府考虑10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选出新首相。 文旅方面，北京将打造音乐城市，创建更多音乐网红打卡地，让音乐融入生活。 河北举办1亿元红包馈赠京津冀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6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下了帷幕。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本届服贸会上所取得的成果。依托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设立的新三板北京基地昨天设立，13家北京企业与主办券商签订了新三板推荐挂牌协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成果发布会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办全国股转系统，也就是新三板北京基地揭牌仪式。双方将在企业孵化培训、业务培训、投融资对接以及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昨天在2021年服贸会上正式发布。据介绍，措施将对符合条件的内外资持牌法人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按实收资本或资产管理规模，给予区级最高6000万元补助，以及最高3000万元租购自建办公用房补助。对优质地方金融组织及专业服务机构，实收资本不低于1亿元的，按实收资本的5%，增资额的2%给予支持。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机构、组织新购、自建或租赁办公用房的，按照相应标准给予区级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机构筹建期间，无偿为其提供一定面积的临时性办公场所。此外，针对高层次金融人才，措施提出将给予一定数量的进京落户指标，在人才住房、交通出行、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全球主权财富机构及央行储备一致看好中国经济。由国际金融中心联合会主办的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服贸会成果发布会昨天在首钢园举办。 全球领先资产管理机构景顺资产管理公司第一次在服贸会发布了其年度资产管理研究报告2021景顺全球主权财富资产管理研究报告。景顺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投资管理公司，这一年度研究报告被公认为全球旗舰研究报告，目前已经是第九年发布。 这份报告调查了来自全球59家中央银行及82支主权财富基金的141位资深投资人，他们配置中国市场投资的意愿在逐年增大。报告认为，面对疫情，中国政府抗疫反应迅速果断，经济恢复生机，增长势头强劲，无疑增强了主权财富基金对投资中国市场的信心，使中国作为投资标的国更加具有吸引力，被认为是2021年除美国外第二个具有投资吸引力的经济体。 昨天，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成立大会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服贸联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商业行业协会、公司企业、专业机构或组织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宗旨是促进国际服务贸易领域间的交流合作，培育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优化服务贸易标准和规则，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创新、融合发展。 截至目前，申请加入服务贸联盟的机构和企业已经达到100多家，涉及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企业和相关机构等，覆盖世界五大洲和服务贸易12大领域。服贸联盟成立大会计划于今年年内在北京召开，会上将发布联盟倡议。 与2021年服贸会合并举办的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也于昨天在首钢园圆满落下帷幕。冬博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尽管产业发展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人均场地设施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现实掣肘，但巨大利好势不可挡。中外专家发言时也充满信心。 本届冬博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共500多家冰雪品牌参展，国际参与度高达60%以上。260多位海内外的政府领导、国际奥委会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国内外冰雪企业高管、冰雪产业专家、相关的产业领域业界精英出席，上万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参与交流分享，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最后冲刺提供有力的支持。 VR 全景虚拟导游、文旅沉浸式数字交互体验、数字复原三山五园，今年的服贸会上第一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并通过多种科技手段展现了文旅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业态，为文旅行业发展提供了不少新思路。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发回的报道。 这个是我们根据敦煌329窟的壁画衍生的一个沉浸式的场景。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市民王女士正在体验多维度感知智能人机交互空间浮天若梦。前方左侧右侧约2米高的屏幕融合地面的光影效果，宛如置身莫高窟敦煌数字博物馆。 轻轻地去鼓动这个屏幕，它会有一个点亮和莲花散落下来，觉得自己身临其境。疫情很多地方咱们都去不了，不过这个新的旅游方式对我的旅游生活也是一个弥补。 旁边展示柜里是四组浮天小飞仙传统绢人工艺系列手办，是将 3D 打印技术、传统绢人手工工艺和敦煌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新文创衍生工艺产品。京世科技 CEO 杨立坤介绍， 交互的行为是可以去抓取一些数据的，我们就知道大家喜欢敦煌的哪个东西，我们基于这个东西去衍生产品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是一种新的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它可以在全国各地复制去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在三山五园展厅，市民们可以带上 VR 装备，在畅春园数字沙盘上将古剑排布在对应的位置，也可以在数字交互技术呈现的颐和园谐趣园的荷塘上凌波微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王辉说， 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力图打造一个康雍乾三山五园的盛世的景观，用交互大屏 VR 的设备让大家近距离的体验已经消失了的园林。 在本届服贸会举办的2021北京餐饮品牌大会上，京津冀 3D 烹饪协会以及北京商报社联合成立了京津冀餐饮联盟。据了解，联盟成员将推动 3D 餐饮资源共享，设计规划京津冀美食地图，推荐 3D 特色餐饮品牌企业入驻，同时将对京津冀各地的美食、饮食文化和知名优质土特产产品予以宣传推广， 推动京津冀饮食文化传承发扬，进一步扩大京津冀饮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京津冀餐饮企业健康发展。 本届服贸会上，天津有超过100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展参会，通过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对接活动，不少天津企业在交流洽谈中找到商机。天津以一基地三区的定位、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优势，以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等机遇，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投资投放的目光。截至到昨天，2021服贸会闭幕，天津交易团已经签署项目合作、投资增资等各类合同协议16项。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本届交易会上，天津市商务局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了深化京港经贸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服务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国际化方面加强合作。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觉得，天津与香港互补性很强，深入开展经贸合作一定能促进双方的发展。 天津它有非常优良的港口的优势，香港确实在这个领域可以吸收不同国家地区的产品的消费品的优势、品牌打造等等，为天津这个消费中心增加更多的光彩。 除了开展区域间合作，参加本届服贸会的天津各交易分团也收获颇丰。中心天津生态城与9个项目签订了深度合作协议。中阿卫视是总部位于阿联酋迪拜的卫星电视台，覆盖西亚北非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近5亿人口。目前生态城已经聚集了2400多家各类文化企业，最近又获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此次合作，中阿卫视看中的就是生态城文化产业基础和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天津是一个文化富矿，然后呢，生态城有很强大的这个内容制作和整合能力。我们的合作呢，是希望能推动生态城的这个内容产品走到阿拉伯国家去，进一步推动中阿文化交流。 本届服贸会是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疫情形势仍有反复的情况下举办的全球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服务贸易展会，吸引了来自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关于展会取得的成果，来听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发回的报道。 商务部服贸司二级巡视员王志华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服贸会协调运转安全有序，展览展示亮点纷呈，交易洽谈成果丰硕，取得了圆满成功。 据初步统计，本届服贸会各类成果1672个，线下参展参会人员和观众人数实现了零感染。 市商务局局长严立刚介绍，2021年服贸会国际化水平提升，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共有116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了12个。21家国际组织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4家。74家驻华使馆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6家。线上线下参展企业国际化率15%，比上届提高6个百分点，吸引510家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比达到21%，比上届提高12个百分点。 本届服贸会后，将继续推进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落实服贸会达成的成果与共识。市商务局局长严立刚表示，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线上线下活动，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明年服贸会将在9月中上旬举办，让我们明年9月份再见。 继续关注另一场数字经济领域的盛会，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正在河北举办。作为2021数博会的活动之一，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论坛暨对接会目前在石家庄举行，多位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围坐一堂，为工业互联网赋能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不少新思路。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发回的报道。 说起传统行业，似乎他们离数字化、智能化很遥远，但作为国内大型钢铁集团之一的河钢集团，它的数字化却一直走在最前端。论坛上，河钢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培介绍，几年来，河钢不但打造了公共服务平台、业务平台、大数据平台，还建设了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申培看来，河钢的数字模式在为集团内部赋能的同时，还可以把成果向行业和社会赋能。 和光在线连接了和光集团12万的员工，连接了我们十几个易购系统，50几个业务应用，各个系统呢实现了互联互通，引来了和金蝶、华为、阿里的合作。我们的物流大数据平台、数据共享平台、物联网采集平台也可以为企业们共同赋能。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要从业务数字化进入到数字业务化阶段，让数据创造真正的价值。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奥林科技董事长刘震在论坛上介绍，他们首创的企业级数字孪生构建与应用，可以高效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业务化、运营经营决策一体化以及产业链协同价值最大化。 企业级的数字孪生就是人、机、物、法、环还有财不同维度的数据整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模型，在做决策的时候先可以做一个沙盘，看看假如这样做或者外部世界这样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样的话我们的决策的错误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河北石家庄高新区将对落户的独角兽企业进行分级高额奖励，最高金额可以达到1亿元。这条消息来自6号举行的中国数字医疗独角兽企业榜单发布会，即独角兽企业闭门对接会。 据了解，作为2021年数博会的活动之一，这次对接会由石家庄高新区和长城战略咨询共同承办。会上介绍，石家庄高新区将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主导，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孙清新发来的报道。 近年来，石家庄高新区全力推进生物医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全区知名药企数量达到了1816家，营业收入850亿元，在研新药达到400多项，成为独角兽企业成长的乐土高地。长城战略咨询常务副总经理陈文峰表示，本次论坛他们一共带来了24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独角兽企业。 不但有创新药物研发的，还涉及到互联网医院、健康管理、医疗大数据等等等等，大概8个赛道的新兴企业。也有很多企业是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 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动能的代表，一直被视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在长城战略咨询公布的数据中，绝大多数的独角兽企业仍然高度聚集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之下，河北一直在数字经济、先进装备制造业等高端新兴产业方面处于劣势。会议期间，石家庄市高新区投资服务局局长丁飞燕向独角兽企业详细解读了石家庄高新区创新发展环境，以及发布了对独角兽企业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 如果来到我们高区，跟我们管委会签订了入区协议，估值在3亿美元、5亿美元、8亿美元、10亿美元以上，我们按照上年度获得投资总额的10%，分别给予3000万元、5000万元、8000万元、1亿元的一个奖励。 近一段时间，京津冀区域的活动接连不断。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京津冀区域接下来要举行的重大活动。9月10号到11号，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办。其中，嗨酷2021全球创业大赛将从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的4018个参赛项目当中选出140个项目胜出，总奖励资金达到1亿元。此外，大赛中的一些优秀项目还能享受到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圈昨天探访了大赛的优秀项目，其中一款可以实现头戴显示功能的眼镜吸引了他的注意。来听蔡鹤圈发回的报道。 见到的6个项目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呢，像在去年大赛当中荣获1等奖的优奈科技，它这个公司已经研发出了业内首款混合现实的眼镜。以往我们戴的那种头戴显示比较厚重，但是这一款现场我看到，其实它就跟太阳镜长得是一样的形状，插在手机上就相当于你随身携带了一块离你有5米，大概是400寸的这样大屏幕，实现 IMAX 的影院、大屏游戏等等体验。我也是试戴了一下这个眼镜，确实前面呈现出的色彩还有它的 3D 效果非常的逼真。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徐驰表示，其实他在去年参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找到了上下游的链条，一年以来公司的规模就由之前的100人增加到了200人，包括 企业人才投资、融资等方面也是得到了 HiQuo 的大力支持。比如说像这个剑桥的团队回国今年参赛，那他们也是获得了落户以及获得免费的办公空间等等六位一体的帮助模式。这六位一体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产业园、管家、大赛基金和在线平台、商学院等等，让优秀化的人才创业生态形成和巩固，用生态来培育项目，以生态服务项目的特色模式和优势。 第六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河北邯郸举办，大会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作为邯郸市的传统工业区，近年来邯郸市复兴区全力推进绿美复兴建设，努力冲传统工业区向生态区转型。如今300米油井、500米建园成为这座城市的建设标准之一。今天开始，京津冀之声与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系列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今天请听第一篇《一城风景半城绿》。 清晨，邯郸复兴区赋翠亭里，大人们在这里演奏乐曲，孩子们在这里嬉戏玩耍。古朴的亭子周围满是鲜花绿树，加上蓝天白云，景致别致，让人心旷神怡。距离赋翠亭不远的翠乐园同样也是街边游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方便了附近小区居民游玩。几位头发花白的阿姨把毽子踢得像花一样上下翻飞。一位踢毽子的阿姨： 进步太大了，原来特别乱，地高低不平，这边又存水，那边又存垃圾，特堵心。现在呀，心里特别开阔，特别满意。 复兴区长期以钢铁、煤化工等产业为主，高耗能、高排放，一度成为邯郸主城区最大的污染源和脏乱差的代名词。近年来，复兴区坚持产业升级、生态攻坚，全力从传统工业区向生态区转型。初秋，位于复兴区庆和小西环到前进大街旁的竹林郁郁葱葱，岸青水绿。邯郸市复兴区城管局局长张永霞： 邯郸马上要搬迁，那么叫转型，打造北方最大的竹林，现在已经2000米长了。现在我们建的是20.5万平方米，拆迁拆了10万平方米，当时这都是垃圾坑，我们把清理了以后建了一个水系。 自2017年以来，复兴区主城区先后新建改造街心游园30多处，绿化面积也由此前的35%提升到了55%以上。目前复兴区还有3座大型公园正在建设，而像翠乐园一样的街心小游园建设目前也在全力推进。城区里景观丰富，花团锦簇，城郊同样绿意盎然，溪水潺潺。复兴区还以庆和生态修复为基础，打造了16公里长、占地3300多亩的庆和郊野公园。公园物业公司经理郭志： 咱这个公园最大的亮点就是原生态，像这边这个槐树、柳树都在100多年以上的历史。我们的目标是将公园打造成邯郸西部的后花园。 庆和郊野公园还是今年9月我省第六届旅发大会的重点观摩项目之一。复兴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东： 我们在环境改善的同时，大力引进生态农业观光园、玫瑰园、芳香产业园落地复兴。 记者手记：我们在复兴区的街头随机采访，市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家住在公园里，这是一句感慨，更是为家乡的变化点赞。一城风景半城绿，邯郸复兴区已经蜕变为一处山水共融的生态修复典范，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示范。 以上是京津冀之声与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系列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第一篇《一城风景半城绿》。这一系列报道为全媒体报道，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话题特别策划人民城市为人民这11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图文和视频的报道。 今晚报记者日前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了解到，中国国际实木家具展览会暨天津首届低碳智能国际居家生活博览会将于9月19号到22号举行。本次展会的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参展品牌超300家，将围绕家具、建材、家电、家装以及餐饮文化等居家生活产业进行全面展示和推广。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三天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目前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已经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并上线运行，将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品配送等服务。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日前介绍，复诊患者可以通过京医通、微信小程序、医院 APP 等多种方式来预约市属医院互联网诊疗的号源，按照挂号时间等待医生，通过网络视频与医生面对面的交流病情，享受便捷的线上就诊服务。 此外，线上线下号源还将实现互通预约，保障患者能够获得及时、合理、全面的诊治过程。线上就诊的患者来院后，可自行通过院内互联网自助打印机打印所需的病历、诊断证明书、处方、检验检查申请单等纸质单据，自费患者所有费用都可以实现线上结算。其中，北京友谊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等10家医院还实现了与医保系统对接。 另据了解，北京市各市属医院还将根据自身的诊疗特点，探索不同的互联网药品快递到家服务。患者在线上问诊、开具处方后，后台医师通过处方前置审核功能对处方进行审核之后，打印个性化的用药指导单或者用药二维码，随药快递到家，让群众少跑腿，缩短就医取药时间。 截至去年12月，天津市网民规模达到了1274万，手机作为天津市网民的首要上网设备，使用比例达到99.5%，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9.3小时。近日，2020年度天津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天津市互联网用户的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较为均衡，呈现出网络用户大众化的分布趋势。 在互联网使用情况方面，报告显示，天津的在线医疗、旅行预订、网上外卖、网约车等业务渗透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软件迅速兴起，广大网民远程办公的需求也明显升高。在互联网相关企业发展方面，报告显示，天津已经初步构建起滨海先行、辐射周边、以点带面、协同推进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特色发展领域。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与此同时，更多的风险随之而来。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电信诈骗。 昨天，由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心指导的蓝马甲筑牢反诈进社区活动走进了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银街社区。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的民警为西城特色志愿服务团队平安志愿者西城大妈提供了社区防骗讲座、数字筑牢答疑等服务。接下来，这些志愿者们还会把这些反诈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据了解，类似的活动将会继续在北京的各个社区开展。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活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高山担任反诈防骗讲师。一开场，他就向在场的阿姨们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您的银行卡里边突然多出5000块钱，这时候呢，有人给您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我这钱转错账了，能不能把这钱呢还给我？这时候呢，您应该怎么办呢？ 看到阿姨们面露疑惑，高警官接着说： 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最新发现的一种诈骗的类型啊，就是骗子能够通过我们的个人信息去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去贷款，打到我们的银行卡里边，其实呢，那是您自己的钱，回头呢，您还得给贷款公司还钱，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 接下来的1小时左右交流时间里，高警官还详细为大家介绍了当前电信诈骗的套路，比如常见的冒充公检法、杀猪盘、投资理财、中奖类等。耿阿姨边听边记笔记。 有时候也接到过什么中奖了，让你参与一个什么大型活动什么的，这样的就把这个记下来的东西呢，在这个社区里边跟邻里之间宣传一下，跟家人之间宣传一下。 根据统计，去年本市公劝组疑似被骗事主46万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0多亿元。高山介绍， 去年我们是带动16个分局开展这个劝组，今年呢，我们把触角呢伸到了派出所，带动全市的400多家派出所。今年的数量包括这个金额，肯定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质的提升。 那么市民在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该怎么办？发现线索又该向谁提供呢？高山说， 第一个是通过我们的110，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短信报警平台叫121。 110，给这个12110去发送短信也可以举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全民反诈 APP， 同时呢，我们还有北京反诈的微信公众号呀，包括我们的9610呀，也都可以用。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近日发布计划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修改，其中对乘客携带物品的规定当中，在现有的重量和体积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乘客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折叠电动车、电动滑板车等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的规定。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最近走访北京各条地铁，发现一些从事代驾行业的人员由于工作需要，会将符合现行标准的折叠电动自行车等代步工具带入地铁。对此，专家表示，对于乘客的需求，可以通过加强地面交通进行疏导。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苏婉发回的报道。 记者走访了地铁一号线、十三号线、十号线等多条线路，发现携带电动车乘车的乘客很少。地铁一号线永安里站工作人员说：“ 一般呢，全是代驾的，乘客很少，在地铁里也不让骑，也就是拿着。” 晚上8点多，代驾司机曹师傅带着折叠电动车从通州花庄乘坐地铁返回市区接单。他表示，代驾司机们多是从六环外返回市区时会乘坐地铁。 一般的去顺义的、昌平的比较多，再一个就是房山、良乡那边，都是30-40公里，基本都坐地铁。因为太远了，我们骑车的话呢，骑2-3个小时。我们早上坐车头一班或第二班车的比较多，晚上呢，基本上都是末班车。 那么为什么要禁止携带电动车乘坐地铁呢？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副科长齐兴龙表示，安全隐患太大。 折叠类的电动车看起来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电池可一点都不小，锂电池爆炸飞溅的能力要比铅酸电池要更可怕。一旦说发生燃烧，地铁在行驶过程中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停下来的，而且很多时候是咱们是在隧道里面逃生的时候就非常的难。 公共交通体系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底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表示，在禁止携带电动车进入地铁的同时，应加强地面交通的接驳。 交通衔接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各个站点、人员集中的居民区、办公区域的人流量、实际需求，合理的安置共享单车完成衔接，进一步优化晚班公交运营时间以及线路。另外也可以由这些代驾司机所在的公司来进行一些相应的布点。 城市治理不能与实际需求脱节。进入9月，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大道两侧的农家庄园纷纷迎来了营业旺季，但是今年恰好赶上连接天津市区与宁河区的主干道路的七里海大道半幅封闭修路，游客进出庄园受到了影响。为解决这一难题，宁河区各部门群策群力，想出了对策，在保工期的同时，保障游客来得顺心，玩得开心。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进入九月，肥美的河蟹陆续上市，宁河区七里海大道两侧的农家庄园开始热闹起来，不少游客前来垂钓、采摘、品尝农家饭。一家庄园的经营者王忠文说：“ 我们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销售的集中在8月15，还有11黄金周，本市的还有北京周边的游客。”每日接待量是2000人左右。 眼看今年的客流高峰就要到来，每家每户都做好了准备，但正赶上门前的七里海大道养护大修，路段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计划11月中旬结束，村民们不禁犯了愁。王忠文说：“ 这个修路啊，咱们理解，如果在那阶段这个农副产品不销售，一年就等于没有收入。我是40多个员工，他们怎么办呢？” 如何在保工期的同时不影响庄园的经营？在对比多个方案后，宁河区交通局决定在施工的过程中为庄园留出进出道路，同时将施工路段地面的内外道路取齐垫平，方便车辆进出。宁河区公路养护服务中心主任周克军说， 园区这个扣跟着咱们这个垂钓院的路口这个高叉给它平顺，游客的车辆进出都非常方便了。然后同时呢，我们将加大降尘这个频率，给咱们来游玩的群众啊提供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 下一步，七里海镇政府将加强与交管部门对接，为七里海大道沿线庄园进出口设立明显标识，同时成立服务队开展道路安全巡查，确保来往游客顺利通行。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古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美景将在明年重现。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今天报道，目前通惠河通州段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通惠桥西侧一片老旧平房区将被拆除，为水环境综合治理腾出建设空间。2022年治理工程完工后，通惠河通州段河道将被拓宽。 通惠河在通州境内长 4.3 公里，西起八里桥，东至北关拦河闸，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州古八景之一长桥映月中的长桥，指的就是始建于1446年的八里桥。映月指的是三孔桥洞中各映着一轮圆月，中秋之夜月光反射水面，透过桥洞可见美轮美奂。 据了解，通惠河两岸曾经是通州最繁华的地段，也是历史上通州镇的起源地，承载着不少老通州记忆。如今的通惠河通州岸两岸已经被划入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目前东岸上花红柳绿，正在打造运河金融城，西岸将打造集运动健身、艺术创意、互动娱乐、商务休闲、室外观演于一体的国际化滨水景观岸线。工程预计2022年完工，届时 4.3 公里的通州河段将与运河商务区共同形成具有丰富功能的运河文化景观带。 昨天举行的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显示，天津市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市12条入海河流从2017年的全部围猎改善为2020年的全部消猎，猎物类水质比例实现了清零。据了解，接下来天津在继续推进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各项工作的同时，还将努力打造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亲海空间，以满足百姓的亲海需求。关注三 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昨天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9月6号0点到24点广州无新增本土感染病例报告。本次疫情，广州累计报告两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与之前的一名入境阳性病例属于同一传播链。9月4号，广州市越秀区一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在例行核酸检测过程中，检测结果呈阳性。9月5号，这名工作人员的一位密接者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据介绍，这两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在主动排查当中发现的，发现时两人都处于潜伏期内。目前两人均在医院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目前情况稳定。另据介绍，截至昨天上午11点，广州初步甄别在广州的密接者102人，已经全部落实了集中隔离措施，已经排查到在广州的次密接者853人，全部落实健康管理措施。所有密接和次密接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昨天上午11点，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海珠区、天河区部分街道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同时其他相关地区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排查。本次疫情累计核酸采样超过 63.7 万人次，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假期期间不提倡聚集和聚会，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的聚集。公众在出行之前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级，如果是中高风险地区就不能前往，如果所在地是中高风险地区也不能出行。这是昨天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 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在发布会上表示，一些地方为加快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出台了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车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学生被拒绝入校等限制性措施。 还有个别地区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接种。这些做法违背了接种的原则，也给群众造成不便。针对这一类情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及时纠正。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为9月19号到21号，共3天，分别是周日、周一和周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和往常假期一样，今年的中秋假期也需要调班。具体的安排为9月18号周六和9月26号周日2天调整为工作日。另外，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的安排，我国仅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行7座，包含7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也就是说，中秋假期高速正常收费，有自驾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9月7号，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并向外界公布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政府构建，同时公布部分政府官员名单，其中穆罕默德·哈桑任代理总理。 外媒曝光的临时内阁完整名单显示，33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女性。外媒称，目前证据显示内阁中全部为塔利班组织成员。据报道，此前塔利班发言人称，新政府部长中将有一半是阿富汗前政府官员，这违背了国际社会的诉求和塔利班组建包容性政府的承诺。对此，半岛电视台援引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话说，新政府是临时政府。 俄罗斯卫星网消息显示，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7号向俄罗斯卫星网表示，塔利班已经准备好与华盛顿建立关系，这符合阿富汗和美国的利益。报道表示，沙欣还表示欢迎美国参与阿富汗的重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6号到访卡塔尔首都多哈，会晤卡塔尔国家元首埃米尔·阿勒萨尼，讨论了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局势、双边问题与土耳其合作推动喀布尔机场重新开放等议题。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是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访问中东地区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虽然阿富汗塔利班在多哈设有政治办事处，但布林肯此行并未打算在多哈与塔利班代表见面。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汤普森说，美方将与塔利班方面保持接触，以确保明确传递我们的想法。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考虑10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选出新首相。据此前报道，日本现任首相菅义伟9月3号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上表示，他本人将不参加本次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这意味着9月底总裁任期结束之后，菅义伟或将辞去按照惯例由执政党党首担任的日本首相一职。为此，日本自民党预定以本月17号发布公告，29号进行投票的形式日程进行总裁选举，届时将选出新的总裁参加众议院的选举。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将打造音乐城市。昨天，2021服贸会中国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在首钢园3高炉 A 报告厅举办，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重磅品牌活动“北京音乐角”也正式启动。据介绍，北京的目标将定位在音乐城市，让音乐使这座城市更有魅力。因此，北京也将为音乐产业打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产业空间，通过流动演出等方式现场表演，创建更多的音乐网红打卡地，让音乐融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和城市文化的细胞。 本月11号到17号，2021年全国科普日河北省主场系列活动将在河北省邯郸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将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河北省主场活动云启动仪式，即科普文艺汇演、科普嘉年华线上展览、科普河北图文展等13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日前，河北省举办了遇见金秋诚意相送1元红包馈赠京津冀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活动上，承德市面向京津冀客源市场馈赠总价值达到1元的优惠大礼包，并发放了10万张文旅消费券。游客持本地居民身份证可以享受承德市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金山岭长城景区等相关的3A级以上重点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日前，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清东陵给京津冀游客送上一个门票优惠大礼包，邀请广大游客赏黄陵秋景，探历史遗云。活动期间，京津冀游客持本人身份证可在景区售票窗口享受特惠购票价，即以每张60元的价格可以购得原价每张138元的景区门票。一米二以下儿童、70周岁以上老人、持退伍优待证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疾人等其他特殊人群免门票，只需购买观光车票。此次优惠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5号。关注更多三地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昨天，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公布了2021年下半年文汇卡重点剧目，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作品《海河人家》、《运河1935》、天津交响乐团《天空之城》、宫崎骏《90让》经典动漫交响乐、天津市儿童剧院音乐偶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等精彩演出等待与您见面。 作为天津交响乐团《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音乐会的重头戏，一台主题为凤凰涅槃的合唱经典作品音乐会将于18号在天津音乐厅唱响。 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全运会14届全运会部分比赛已经开始陆续举行，跳水比赛昨天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由谢思义、陈艾森等多位奥运会冠军压阵的广东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山东队和陕西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纵观整场比赛，从东京奥运会满载而归的相关的世界名将保持了稳定的状态，动作难度高，水花效果好，而以陕西队白玉豪、白玉明为代表的年轻运动员则拼劲十足，进步明显。 7号在多哈进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次轮比赛中，日本队凭借大破永野在上半场进球1-0战胜中国队，至此中国男足遭遇2连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面对亚洲球队当中旅欧球员最多的日本队，中国队全场受到压制，但仅就比分而言则是一球告负。和上周的第一场比赛相比，主教练李铁在赛后对球员们的努力更加肯定。 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跟亚洲最好球队的之间的这种差距。今天我非常开心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执行力非常强，做得非常好，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在球场上这种斗志也是我们这个球队建设最重要的一点。 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来自上半场40分钟大破永野的门前抢点垫射，而中国队则在开场不到5分钟就出现伤员，张琳芃腰部受伤离场。赛后李铁表示，球队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回到之前的训练地阿联酋的沙加，希望借此调整状态，找到更好的比赛节奏。 张琳芃这个受伤，看他的这个反应还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希望明天可能会去医院，然后拍个核磁，看看他这个腰伤的一些程度。我们也做好了预案，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在这些月当中，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能约到一些比我们强的球队来打一些热身赛，然后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大的提高。 除了因伤待定的张琳芃，吴曦也在本场比赛中吃到黄牌，确定缺席下一场面对越南队的比赛。另一方面，昨天的比赛下半场，中国队首次派上队内全部入籍球员。10月7号，中国队的第三场12强赛将会迎战越南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 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6集《平北东山庙的解放》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敌人在独石口通怀来沙城的汽车路上安下了一个路据点，来分割我平北根据地。东山庙就是安在龙关巩固区的一个据点，这是警卫刁鄂的一个犄角。1940年秋天，我们把这个据点摧毁。41年春天，敌人又把它恢复起来。当年冬天，我们再把它拔除。42年春天，敌人又把它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共产党不仅有着坚决不拔的斗争意志，而且还有善于领导和组织斗争的艺术，在去年秋末冬初，他领导了龙关的党政军民坚持了90天的艰苦斗争，还用了互相错综的各种斗争方式，到底把东山庙从敌人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了。东山庙村西是一片很重的干河滩，就在河滩西面的一个孤山上，狡猾的敌人利用这险要的地形建立了炮楼和伟大乡公所，经常有30-40个伪军守在乡里，还有一个特务班时常来往。8月16日晚上，龙关全县掀起了一片烽火的斗争，长安岭、高树子、黑龙庙等据点都受到了我子弟兵的袭击和喊话。从沙城通怀来，从龙关到宣化的汽车路上，所有电线又被民兵割光毁尽，全县的敌伪都在战火中熬过了这恐怖的一夜。也就在这一夜，我们开始了对东山庙的围困。当夜，刘县长亲自到东山庙召开了全村的群众大会，告诉他们围困东山庙的办法和意义。久遭敌人野蛮欺压的群众是怎样盼望着自由的日子？140-150户人家就在当夜各奔亲友，迁徙一空。200多民兵用大石填了村中的2个水井，还把地雷埋在炮楼门口，他们要叫敌人渴死在炮楼里，出来就要挨炸。子弟兵把敌枪对准炮楼，向里面的伪军喊话：不把你们赶走，我们总不撒手。第二天夜里，喊话和炮火交织成不可抵御的风暴，震撼着东山庙的炮楼摇摇欲坠。里边新街市的伟大乡长钻在地窖里，吓得尿了一裤子。第三天，龙关和赤城的300多敌伪气势汹汹地分两路来援，可是我们的地雷更无情，10多个敌伪被炸死炸伤。在这种情形下，所有敌伪都非常恐慌，伟大乡公所撤到龙关城里去，一个伪警队长说砍头也不再回来。日本鬼子想用金钱去利诱一些伪警到东山庙去，可那些伪警都说要脑袋不要钱，恼羞成怒的鬼子只好把5个伪警押到大牢里去。而东山庙的伪军只好趁日前增援敌人的余威，勉强打起精神去附近各村找水吃。但是对敌人的仇恨把群众结成一条心，他们知道一条心才能取得斗争胜利，10个村庄一齐填了自己的水井。东山庙的敌伪只好像离开水的鱼一样干张着嘴。在9月初反扫荡时，敌人又把东山庙村民威胁回去，并且挖开了2个水井。恐怕我们再填， 把井旁边的一堵土墙平倒，把机枪从炮楼上对准井口，每天黄昏还把井口上的木盖锁起来，在井边上埋上地雷。韦县长也亲自跑去，对非常动摇的伪军实行了一顿欺骗的安慰。敌人还特别派一个指导官来镇压，这样一来，敌人自以为得计了，就抓夫修长，准备疯狂抢粮。但是敌人的长还没修起呢，在9月14日的晚上，子弟兵掩护着民兵，抬着棺材柜子放在井边上，装上石沙作为掩护。虽然敌人在炮楼上拼命用机枪扫射，民兵仍也平安地把石块和大粪填满了水井。敌人下的6个地雷和2个大手榴弹也早被爆炸手起去作为自己的武器了。同时，所有东山庙的老百姓又都迁移一空。第二天，敌人像王八一样缩在炮楼里，肠也不再修了。从此，东山庙的敌伪只有望眼欲穿的等龙关的敌人给他们送水来。龙关的敌人只好强迫伪青年团抬着水桶去送水，每次都要有100多敌伪掩护，还要先派便衣特务走在前面去探路，再叫黄狗们沿途占领制高点，然后大队压着送水的慢慢的走来，等到挨到时，往往水也洒得不剩多少了，真够辛苦啊。可是就这样，也常常遭受子弟兵的截击，往往机枪一响，伪青年团就弃桶而逃，黄狗和鬼子一卷成一个蛋往回撤。由于没水吃，没情报，没人烟，地雷又把他们封锁得不能出门一步，东山庙的敌人是不分昼夜的都被沉浸在恐怖和苦闷的大海里，最后不得不被迫撤退了。但在临撤的那一天，游击小队还埋了2个地雷，炸得他们人仰马翻。经过8月16到11月4日的90天的长期苦战，敌人彻底被赶跑了。现在东山庙的老百姓都搬回来安居乐业了。由于这一次的斗争经验，他们都非常相信民兵和地雷的威力，而他们更深地体验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是永远走不错的。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宁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